Hello，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点不一样的，聊聊露营这个活动。 哇，我最喜欢露营了。 露营好麻烦的，不是吗？要准备很多东西，还要搭帐篷，累死了。 过去露营都是以学生为主的活动，比如童军、夏令营、社团之类的，大多为老师带队进行，目的通常是学习团体合作、野外技能、萤火晚会等等。但是最近几年兴起的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亲子露营，主要是因为周休二日后家庭出游的机会变多了，除了各地观光景点、民宿饭店的游玩方式，还多了露营这个选择。 我不太喜欢露营耶，我怕虫。 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怕虫，尤其是在都市生活的人，但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在都市生活，所以更需要走到户外去接触大自然。 住饭店也可以另外再去接触大自然啊。 诶，这你就不知道了。露营跟住民宿饭店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们人类的 DNA 里深深埋着野外求生的基因，包括生火、迁徙、搭营、狩猎等等原始行为。比如小孩子一看到洞穴就一股脑想钻进去，这就是动物本能。所以露营能唤醒这些深层的原始欲望，跟家里一样舒适便利的饭店民宿是无法让你得到这些完全不同的体验的。再来，露营需要自己在野外把一个家搭建起来，活化大脑的方式跟住饭店民宿是非常不一样的。根据科学论点，最好的休息就是转换大脑的惯性。简单来说，若你是个长期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者，假日去户外活动会比补眠好得多。相反的，若你是个体力劳动者，看书等静态活动就较能让你重新获得精力。人们疲累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一成不变的生活，所以活化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转换不同的休闲娱乐、学习、离开舒适圈，都能帮助我们重燃对生命的热情。最后，最实际的，露营是 CP 值最高的旅游方式，费用比起饭店便宜许多。一个家庭住的四人房真的是很贵呢。所以，各位上班累坏的爸爸妈妈，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休息，又想省钱，又想得到全然不同的体验，那就来露营吧，带你的小孩到野外放生，一起充电。 带小孩去露营不会很危险吗？ 不会哦，现在很多营区的规划都很便利，有水、有电、有浴厕、有洗手槽。营运亲子露营的营地还会设立许多儿童游乐区，比如水池、沙坑、溜滑梯、攀爬架等等，跟过去野营的年代已经大不相同。 野营是什么啊？ 野营基本上就是在荒郊野外没有人管理的地方露营，由于是在野外，也就不会有水、电、网路、厕所等文明设施。 哇，好可怕哦。 李爸爸年轻时就是自己开吉普车野营的，以前那个年代没有 Google Map 这么先进的导航系统，一切都要靠前辈或者车友领路，确实比较危险，但对于喜欢探险的人来说是非常热血好玩的哦。 这样讲起来我就还蛮想去的，开吉普车越野应该很刺激。 现在科技进步，到处都有网络，很多深山里的露营区也都收得到讯号。 Google Map 这么方便，营地资讯清楚，加上规划越来越便利，大大降低了露营的门槛，都是让这个活动在近年来更加兴盛的原因。 我们都是去规划好的营区，真的很好玩耶。你们两个下次一起来嘛。 我要再考虑一下。 我应该可以试试看吧，等你爸爸再说多一点。 跟朋友一起去露营是最好玩的啊，可以聊天、玩游戏、办活动、聚餐，而且有经验的人带最好了，可以省事许多。 你爸爸，你带我们去，我就去啊。小星星带我不放心。 哎，你怎么这样？ 那有什么问题？准备好了吗？走吧。耶，我们马上就到了一个营区，你们看看多么棒的地方。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认识一下环境。 我没有说要跟耶。 走啦走啦。 营区有分很多种，比如高海拔、平地、海边、森林等等。如果大家喜欢露营这个主题，我们之后会做更多深入的内容，包括优质亲子营地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先搭帐篷喽。帐篷也有分很多种，我们会在下集做一些基本的介绍。重点是把帐篷搭得又挺又牢靠，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哦，就跟建筑师盖房子一样。 可是建筑师不会盖个房子隔天就要收掉啊。 哎，但是收装备跟收纳也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问，因为你要把整个家带出门，你需要运用到大脑对于空间的概念，你才会知道怎么收得好、收得巧，还要运用逻辑思维建立一套 SOP， 才能收得快、收得顺。所以你看，当你平时的工作是重复性高的内容，这时候就是在活化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可以得到真正的休息哦。 就算大脑可以休息，但是身体会累耶。 你错了，这算是适当的活化筋骨而已，对于长期坐办公室的人来说再好不过了。而且当家长的一定要请小孩一起帮忙，除了增进家人之间互助协作的能力之外，还能借由这些机会教育培养小孩独立、负责等等良好的品格。现在我就要来分工了，你们两个去准备食材，你去捡一些木头，我来生火，待会儿就能烤肉了。 耶，我最爱烤肉了。 为什么我要捡木头啊？ 如果你是嫌烤肉麻烦的人，那也没关系，你可以带着卡式炉跟罐装瓦斯来烹煮，你要带面包或泡面也都行，重点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准备，在风景这么秀丽的户外野餐，带把吉他唱唱歌，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啊。 今天晚上应该很难睡。 不要担心，你看看多少放松身心的助眠音乐是使用各种大自然的声音呢？微风、流水、虫鸣、鸟叫，你已经在最没有压力的环境里了，要学着去体会它。况且你身处在一个分多精、负离子爆多的森林里，可以对人体多项机能产生良好的生物效应，除了增强免疫力之外，还能有效疗愈睡眠及情绪障碍，所以你明天睡醒一定会精神饱满。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每次露营都不用睡午觉。 露营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想象自己拥有多处房产，假日一到，举家住到山谷里、大海前、树林中、溪流边，还可以追云海、追雪、追百万夜景，不同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氛围与感受，基本上就是圆梦之旅。 嗯， 而且你们知道吗？台湾高山密度是世界第一， 对， 山地丘陵占了全岛面积的1/3，加上四面环海，有各种不同海岸地形，造就这么得天独厚的宝岛。你要登山、潜水、冲浪，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都很近。我就是因为露营之后深入了解台湾的地理与文化，才发现原来我们拥有这么大一片好山好水好风景可以游玩，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你快要说服我了， 反正你来都来了，就好好玩吧，不要癫了啦。 据统计啊，目前全台湾常态性的露营人口已经突破200万人了，已经是非常受欢迎的休闲活动，热门营地一到假日几乎都是满的，营区的小孩都会互相交朋友、玩游戏，并且可以远离手机，重拾对真实世界的好奇心。这是一个培养小孩多方能力的机会。各位家长，如果你不想养出有公主病、王子病的孩子，我真心推荐你们全家一起露营，走出户外，对生活重新燃起热情。 好吧， 那有什么基本装备要准备呢？ 由于我要去盖房子了，如果大家有心动想准备去露营了，我们下一集就来介绍一些基本装备跟注意事项，记得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哦。谢谢各位同学，我是黎爸爸，合理哦，我讲的都很合理哦。